你好，祝你新婚快乐。 严城看了看手表。 多谢多谢。对了，现在开车送你们去我住的地方，晚上好好聊聊。 安宗拍了拍严城的肩膀，嘴里感叹道： 哎，你小子是真发达了，看你一身的名牌，居然还有私车，这个日子过得真逍遥啊。这小子怎么变得那么瘦啊，刚才拍他肩膀，这都感觉他身体都快皮包骨头了。 安宗下意识的又打量了他一番，只见他眼睛里都是血丝，嘴唇很干，还时不时的舔一下嘴唇。严城没注意到安宗不自然的打量，是微微一笑，神秘地说： 你也可以和我一样，只要你相信我。 难道他说的发财秘法是真的？开玩笑的吧。 白毅走到安宗面前，向他招了招手，意思是快点跟上。安宗没再多想，提着行李就跟着严城去停车的地方。到了停车场，严城在一辆簇新的奥迪 A6 前停下，他潇洒地打开后车厢，帮两人把行李放置好后，就让他们坐进后排的座位，然后发动汽车往他的新居开去。在路上，严城给安宗和白毅介绍这里的风土人情，看得出他依然是那么健谈。安宗突然回想起那个在大学宿舍里侃侃而谈的严城，不禁怀念起过去的日子。严城说道： 这里的人啊，大多数都是靠种水果发家的，是一个满腹的村儿。20年前这里就承包了大量的果树，居民以种金桔为主，销往国外，所以这里啊也叫做吉村。 哎，为什么种橘子就是吉祥的意思啊？ 白毅看着车窗外的景色，随意的给他解释： 民间习惯上把橘字写成橘子，而橘是由木吉二字构成，在民间代表着财富和吉祥。新春时节，民间用橘子互相馈赠以求吉利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吉大利。过年的时候，很多人喜欢在家门口放上一棵橘子树，上面绑上了红包，有招财的意思。而且橘子的颜色接近金黄色，所以更加讨人们的喜欢。 严城笑呵呵地点了点头。 原来白毅也知道啊。做买卖的人啊，都相信这些。运气这东西实在太重要了。话说我有未婚妻之后，运气就来了。开彩票中了大奖，有资本投资事业，现在也算是小有所成。 说完，严城的脸上露出了满是幸福的表情。 你嫂子长什么样？ 到了你就能看到了。 严城神秘的一笑，随后又聊了些家常。等到了严城的新居下车一看，的确是很气派啊，完全就是一栋西方风格的别墅。屋后有小花园、私家车库，进了门到了大厅，里面更加是装潢的富丽堂皇。这个时候，严城的女朋友听到他们来了，也从楼上下来。白色的连衣裙很衬她曼妙的身材，皮肤白皙，五官小巧精致，长长的黑发更显得她妩媚动人，漂亮的毫无缺点。 难怪严城一提她就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，的确是个美女啊。有这样的女人做老婆，就算死了也是开心死吧。 你就是小安吧？我叫苏兰，我时常听严城提起你这个老同学。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 美女嫣然一笑，说完又转头看向严城，意思是问安宗身边的白毅是谁。严城脱下外套笑着说： 他是小安的同事，也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小兰，你帮我好好招呼，我上楼给他们安排房间。 他笑着对安宗努努嘴，让他们去客厅里坐坐，就往楼上去了。安宗拉着有些不自在的白毅坐在客厅，苏兰给他们泡了咖啡。安宗和白毅坐下来才发现，大厅虽然用玫瑰花装点过了，结婚用的一些礼盒也摆放在大厅的茶几上，但这个房子却格外的冷清。 两个人都要结婚了，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人呢？双方父母怎么都不露面，亲朋也不出来帮忙，怎么没看见严城妈妈呀？你们两个结婚需要人帮忙的事情很多吧？我还想见见严城的两个妹妹呢。 啊，他们帮我们置办东西去了，要过会儿才回来。 苏兰放下咖啡杯说。白毅进了房间后就几乎没有发过话，只一直四处打量。安宗知道他是个沉默的人，但别人结婚连一句道喜的话也不说，实在太没礼貌了。他正要暗示白毅该说话的时候，白毅倒是很配合地开口了。 你们房屋布局很有意思，巨门取水，连针纳气，五行俱全。 苏兰一听白毅的话，柳眉一翘，咯咯地笑。 没想到白先生也懂得风水之说啊，我们是生意人，当然在这方面特别注意，这样的风水布局都是为了能够引来好的财气。 安宗见气氛难得可以融洽起来，也笑着说道。 哦，难怪了，原来是嫂子懂这些，盐城那小子才能这么发达呀。 但是他话音刚落，天花板就突然响起了奇怪的声音，好像很多人在踏地板。安宗以为楼上还有别人，就问道， 楼上除了盐城还有其他人在？ 没有别人，大概是窗户没关严实，今天下雨又刮风的，等会儿我上去关好。 安宗跟着点点头，虽是那么说，但这样的声音根本不是窗户撞击的声音啊。不过既然主人都那么说了，他也不好再问，三个人就这么闲话家常，倒也算相谈甚欢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严城下楼了。 我和阿城还要去买晚饭的材料，你们先随便玩玩，可以看些碟片什么的，本来你们出去逛逛也好，不过外面天气不好，出去不太方便。 安宗和白毅点头说是，严城便带他们去楼上已经给他们准备的房间。楼上房间很多，有好几个客房，严城带两人进了离楼梯最远的两间房。 小安，你和你朋友就住这间和隔壁的那间，日用品我都帮你们收拾好了。我知道你小子喜欢玩游戏，房间里啊放着游戏机，你随便玩，你们放心的住，有什么需要告诉我，顺便和菜一起买回来。 安宗一听居然安排的那么妥当，连忙说道。 不缺不缺，只住一个晚上没什么，你们千万别忙了。 行，那么我和小兰去买菜，你们自己随意啊，自家兄弟别拘束。 安宗和白毅点头道谢，和严城道别。看两个主人都走了，安宗感觉有些无趣。 婚礼那么冷清啊，难道就请我过来了？ 他看了看白毅，他依然皱着眉头，从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后悔的神情。安宗也有些后悔，但是没办法呀，来都来了。安宗咳嗽两声，心虚地说， 想什么呢，看到人家姑娘漂亮眼红了吧，我警告你啊，这是我兄弟的媳妇儿，别打主意。 其实他心里早就隐约感觉严城的婚礼有些奇怪了，况且他的变化也令安宗很在意。不过作为兄弟，也实在不能在人家结婚前一天说那些不吉利的话。白毅站在窗边看着外面说， 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？刚才在楼下的时候你也听见了，那分明不是窗户的动静，而且他们这种风水，还有这里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但是…… 他说到一半，又回头看了安宗一眼，推了推眼镜，走到他面前。 你的同学很奇怪，不，其实这两个人和这栋房子都很奇怪。我们还是等婚礼结束，就立刻走人吧。 安宗也不自觉地点点头。 的确。严城的婚礼怎么他的父母妹妹都没来，只有两个新人，没有亲朋。可是都说是结婚了，这新房和新娘也还能有假吗？ 安宗叹了口气，对白毅说， 没事，别瞎想了，来都来了。 白毅没有回答他。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下起了雨，打在窗户上滴滴答答。 整个房间里只有两个人，可安宗总觉得有被人注视的感觉，让人浑身不自在。